知人们爱过和恨过，随时间漂泊， 随时间漂泊， 随他忘了，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，重复的活着，离开他的回忆后重复的活着。